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17，禁忌39，安皇帝仁。义熙11年春正月丙辰，魏主嗣还平城。太尉御守司马修之次子文保，兄子文祖，并赐死，发兵击之。召嘉玉黄钺，领荆州刺史。庚午，大赦。丁丑，以吏部尚书谢玉为尚书左仆射。辛巳，太尉御发建康，以中军将军刘道廉兼刘府事，刘牧之兼右仆射，事无大小皆决于牧之。又以高阳内史刘忠领石头术士，屯野亭。修之府司马张玉、南平太守谭范之闻之，皆逃归建康。玉少之兄也。雍州刺史鲁宗之自疑不为太尉御所容，与其子敬陵太守轨起兵应修之。二月，修之上表罪状谕，勒兵拒之。与秘书找修之辅录事参军南阳韩延之，延之复书曰：“诚亲率戎马，远旅西击，何敬士庶，莫不惶骇。汝书之以乔王前世，良增叹息。司马平息体国忠贞，款怀待物，以公有匡复之勋，家国蒙赖，推得伟成，美事巡仰。乔王往以威势见和，犹自表逊位，况以大过而当默然耶？前以表奏废之，所不尽者命耳。推计相与，正当如此。而聚兴甲兵，所谓欲加之罪，岂无辞乎？刘裕足下，海内之人，谁不见足下此心？而复欲欺狂国事，来世云楚怀欺物，自有由来。今伐人之君，惮人以利，真可谓楚怀欺物，自有由来者乎？刘藩死于昌河之门，诸葛毙于左右之手，甘言诈方伯，袭之以轻兵，遂使袭上迷款怀之事，捆外无自信诸侯，以是为得算，良可耻也。贵府将佐及朝廷贤德，既命过日，吾诚比列，常闻道于君子，以平息之至德，宁可无受命之臣乎？彼未能自投虎口，彼即西僧师之徒名矣。假令天长丧乱，久留浑浊，当与臧洪游于地下，不复多言。欲世书叹息，以示将佐曰：“世人当如此矣。”言之以欲父名乔，字显宗，乃更其字曰显宗，名其子曰乔，以示部臣刘氏。琅琊太守刘朗率2000余家降魏。庚子，河西湖刘云等率数万户降魏。太尉御使参军谭道济、朱超时将部骑出襄阳。超时灵石之地也。江夏太守刘虔之将兵屯三连，立桥聚粮以待。 道既等积日不至，鲁轨袭击前之，杀之。欲使其婿镇威将军东海徐魁之统参军蒯恩、王允之、沈渊子为前锋，出江夏口。魁之等与鲁轨战于破冢，兵败，魁之、允之、渊子皆死，独蒯恩勒兵不动。轨乘胜立功之，不能克，乃退。渊子林子之兄也。欲军于码头，闻魁之死，怒甚。三月壬午，率诸将济江。鲁轨、司马文思将修之兵四万，临峭岸至阵，军士无能登者。欲自披甲欲登，诸将见不从，怒欲甚。太尉主簿谢惠前报持玉，欲抽剑指惠曰：“我斩卿。”惠曰：“天下可无惠，不可无功。”建武将军胡帆领游兵在江津，欲呼帆使登，帆有疑色，欲命左右路来，欲斩之。帆故曰：“正欲击贼，不得奉教。”乃以刀头穿岸，烈容阻止，腾之而上，随之者稍多。既登岸，直前力战，修之兵不能当，稍隐却。欲兵因而成之，修之兵大溃，遂克江陵。修之宗之据北走，鬼留石城。欲命阆中侯下邳赵伦之、太尉参军沈林之攻之，前武陵内史王振鄂以周师追修之等，有群盗数百夜袭野亭，经使震骇，刘忠讨平之。秦广平公毕赠姚轩于秦王兴，宣司马全批至长安，兴则以不能辅导，将诛之。批惧，乌宣罪恶以求自免，兴怒，遣使就姓城收宣下狱，命毕将三万人镇泰州。引昭曰：“广平公与皇太子不平，仅握强兵于外，陛下一旦不会，社稷必危，小不忍乱大谋，陛下之位也。”兴不从。夏王勃勃攻秦姓城，拔之，指守将姚逵，坑士卒二万人。秦王兴如北地，遣广平公毕及辅国将军敛曼为向新平，兴还长安。河西王蒙逊攻西秦广武郡，拔之。西秦王赤盘遣将军乞伏颓泥银邀蒙逊于号尾，蒙逊击斩之。又遣将军哲飞等率计一万据乐节岭，蒙逊击秦之。河西击胡相聚于上党，推胡人白亚利斯为单于，改元建平，以司马顺载为谋主，叩渭河内。夏四月，魏主嗣命公孙表等武将讨之。清济二州刺史刘敬轩参军司马道次，宗室之叔属也，闻太尉欲攻司马修之，道次与同府毕驴道秀 左右小将王蒙子谋杀敬轩，据广固以应修之。乙卯，敬轩召道秀、丙人与左右西出户，蒙子逡巡在后，取敬轩背身刀杀敬轩。文武左立及时讨道刺等，皆斩之。己卯，魏主嗣北巡。西秦王赤盘子元基自长安逃归，赤盘以为尚书左仆射。五月丁亥，魏主嗣如大宁。赵伦之、沈林子破鲁轨于石城，司马修之、鲁宗之救之不及，遂与轨奔襄阳。宗之参军李应之闭门不纳。甲午，修之、宗之、轨及乔王文思、新蔡王道次、凉州刺史马敬、南阳太守鲁范俱奔秦。宗之素得市民心，征魏之魏宋出境，王镇恶等追之，进境而还。初，修之等求救于秦魏，秦征虏将军姚成王及司马国凡引兵至南阳，魏长孙嵩至河东，闻修之等败，皆引还。修之至长安，秦王兴以为扬州刺史，使侵扰襄阳。侍御史唐盛言于兴曰：“据伏谶之文，司马氏当复得河洛。今时修之善兵于外，犹纵于于渊也，不如以高爵厚礼留之京师。”兴曰：“昔文王祖免有礼，高祖不避鸿门，苟天命所在，谁能为之？托如伏谶之言，留之士卒为害。”遂遣之。赵家太尉御太傅扬州牧见履上殿入朝不屈，赞拜不明，以兖青二州刺史刘道廉为都督荆、襄、益、秦、宁、梁、雍七州诸军事，骠骑将军、荆州刺史。道廉贪鄙无才能，欲以中军长史晋陵太守谢方明为骠骑长史、南郡相。道廉府中重事皆咨决于方明，方明冲之子也。益州刺史朱灵时遣使议河西王蒙逊，欲以朝廷威德。蒙逊遣舍人黄逊议灵时，且上表言：“伏闻车骑将军欲欲清中原，愿为右翼，驱除戎虏。”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乌洛孤与蒙逊结盟，蒙逊遣其弟黄河太守汉平立盟于夏。西秦王赤盘率众三万袭黄河，居渠汉平拒之，遣司马伟人夜出击赤盘破之，赤盘将引去。汉平长史交场将军段景前召赤盘，赤盘复攻之，长景因说汉平出降。仁乐壮士百余据南门楼，三日不下，力屈为赤盘所擒，赤盘欲斩之。散骑常侍武威段辉谏曰：“人临难不畏死，忠臣也，以诱之以利事君。” 乃求之。赤盘以左卫将军匹达为黄河太守，即以伏窟前，降其三千余户而归。以尚书右仆射初连前为都督岭北诸军事、凉州刺史，以凉州刺史千屯为镇军大将军、河州牧。伟人在西秦五年，段辉右卫之请，赤盘免之，使还孤臧。戊午，魏主嗣行如暖园，遂至上谷、涿鹿、广宁。秋七月癸未，还平城。西秦王赤盘以秦州刺史谭达为尚书令，光禄勋王松寿为秦州刺史。辛亥会，日有食之。八月甲子，太尉欲还建康，故辞太傅周穆，其余受命，以豫章公世子义符为兖州刺史。丁未，谢玉卒，以刘牧之为左仆射。九月己亥，大赦。为避岁霜旱，云带之民多饥死。太史令王亮、苏坦言于魏主嗣曰：“按谶书，未当都邺，可得丰乐。”嗣以问群臣。博士祭酒崔浩特进京兆周旦曰：“迁都于邺，可以救今年之饥，非久长之计也。山东之人以国家居广汉之地，为其民畜无涯，号曰牛毛之众。今留兵守旧都，分家难徙，不能满诸州之地，参居郡县、情县、市路，恐四方皆有轻侮之心。且百姓不便水土，极易死伤者必多。又旧都守兵既少，躯盖柔然，将有亏余之心，举国而来，云中平城必危，朝廷隔横带千里之险，难以复救，此则生时俱损也。今居北方，假令山东有变，我轻骑南下，布户邻伯之间，孰能知其多少？百姓望臣设伏，此国家所以危至诸下也。来春草生，冻涝将出，今以菜果，得及秋熟，则事既矣。”四曰：“今仓廪空竭，既无以待来秋，若来秋又饥，将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以减饥贫之户，使旧时山东，若来秋复饥，当更图之，但方今不可迁都耳。”四月曰：“为二人与朕一同。”乃减国人游贫者以山东三州旧时，前左部尚书代人周基率众镇鲁口以安吉之。四躬耕吉田，且命有司劝客农桑，明年大熟，民遂复安。下贺连建将兵击秦，执平凉太守姚军都，遂入新平。广平公毕与战于龙尾堡，秦之。秦王兴要动，广平公毕称疾不朝，聚兵于地。兴闻之，怒，守臂党唐胜、孙玄等杀之。 太子弘请曰：“臣不孝，不能及携兄弟，使至于此，皆臣之罪也。若臣死而国家安，愿赐臣死。若陛下不忍杀臣，岂退就藩？”兴恻然悯之，召姚赞、梁喜、尹昭、敛曼为与之谋，求毕将杀之，穷至党羽。弘流涕故请，乃并其党射之。弘待毕如初，无愤恨之色。魏太史奏：荧惑在袍瓜中，呼王不知所在，于法当入威王之国，先为童谣妖言，然后行其祸罚。魏主嗣召明儒十余人，使与太史以荧惑所议。崔浩对曰：“按春秋左氏传，神降于身，以其至之日推之其物。庚午之夕，辛未之朝，天有阴云，荧惑之亡当在二日。庚之于午，皆主于秦，辛为西夷。今姚兴据长安，荧惑必入秦矣。”众皆怒曰：“天上失星，人间安之所益？”号笑而不应。后八十余日，荧惑出东井，留守勾稽，久之乃去。秦大旱，昆明持节，童谣讹言，国人不安。见一岁而秦亡，众乃服号之精妙。冬十月壬子，秦王兴使散骑常侍姚长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，魏主嗣以厚礼纳之，助金人不成，乃以为夫人，而宠欲甚厚。辛酉，魏主嗣如居入城，癸亥还平城。十一月丁亥，复出柴山宫。庚子，还。西秦王赤盘遣襄武侯谭达等将计一万，击南羌米解、康伯于赤水，降之，以王蒙宝为洛阳太守，镇赤水。因尚书令孙护之弟伯仁为昌黎尹，与其弟赤之以拔皆有才勇，从燕王拔起兵有功，求开府不得，有怨言，拔皆杀之。晋护开府仪同三司，录尚书事，以慰其心。护样样不悦，拔镇杀之。辽东太守兀寅提自以有功，初为边郡，愿望谋外叛，拔亦杀之。林邑寇胶州，州将击败之。十二年春正月甲申，魏主嗣如柴山宫，戊子还平城。假太尉御兖州刺史，都督南泰州，凡都督二十二州，以世子义符为豫州刺史。秦王兴使鲁宗之将兵寇襄阳，未至而卒，其子轨引兵入寇，雍州刺史赵伦之击败之。西秦王赤盘攻秦陶阳公彭立和于强川，居渠蒙逊攻石泉以救之，赤盘至榻中引还。二月， 赤盘遣湘武侯谭达就实权，蒙逊亦引去。蒙逊遂与赤盘结和亲。秦王兴如化阴，使太子弘监国，入居西宫。兴即笃，还长安。黄门侍郎尹冲谋因弘出营而杀之。兴至，弘将出营，功臣谏曰：“主上即笃，奸臣在侧，殿下今出，进不得见主上，退有不测之祸。”弘曰：“臣子闻君父即笃而端居不出，何以自安？”对曰：“全身以安社稷，孝之大者也。”弘乃止。尚书姚沙弥谓尹冲曰：“太子不出营，宜奉圣谕献广平公地，素未将士闻圣谕所在，自当来及，太子谁与守乎？且吾属以广平公之故，以献名逆节，将何所自容？今奉圣谕以举事，乃仗大顺，不为救广平之祸，吾属前罪已尽学矣。”冲以兴死生未可知，欲随兴入宫作乱，不用沙弥之言。兴入宫，命太子弘录尚书事，东平公绍及右卫将军胡义度点兵进中，防治内外，遣殿中上将军敛曼为收闭地中甲帐，纳之武库。兴即转笃，其妹南长安公主问疾不应，幼子更而出，告其兄南阳公殷曰：“上已崩矣，一速绝迹。”殷即与尹冲率甲士攻端门，敛曼为胡义度等勒兵闭门拒战，因等遣壮士登门援屋而入，给予马道。弘侍疾在咨议堂，太子右卫率姚和都率东宫兵入屯马道南，因等不得进，遂烧端门。醒立即临前殿，赐必死。进兵见兴，喜悦，征进赴贼，贼众惊扰。河都以东宫兵自后击之，因等大败。因逃于骊山，其党健康公吕龙奔雍，尹冲及弟弘来奔。兴引东平公绍及姚赞、梁喜、尹昭、敛曼为入内寝，受遗诏辅政。明日兴卒。弘密不发丧，补南阳公殷及吕龙、大将军尹元等解诛之，乃发丧及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和。弘命齐公辉杀安定太守吕超，辉犹豫久之，乃杀之。弘疑辉有二心，辉犹是惧，因聚兵谋作乱。弘葬兴于藕陵，谥曰文桓皇帝，庙号高祖。初，兴袭李润羌3000户于安定。兴卒，羌求党荣叛，弘遣辅军将军姚赞讨降之，喜其求豪于长安，于遣还李润。北地太守毛雍举赵世务以叛，东平公绍讨秦之， 时姚宣镇李润，参军韦宗闻毛雍叛，遂宣曰：“主上心力，威德未著，国家之难未可量也。殿下不可不为深虑。行望显要，以喜惧之，此霸王之资也。”宣从之，率户38000，弃李润、南保行望。诸羌据李润以叛，东平公绍尽逃，破之。宣亦绍归罪，绍杀之。二月，假太尉御中外大都督，欲戒严将伐秦，召嘉玉领司御二州刺史，以其世子一福为徐衍二州刺史。琅琊王德文请起行荣禄，修敬山陵，召许之。夏四月壬子，为大赦，改元太常。西秦襄武侯谭达等击秦秦州刺史姚艾于上归，破之，徙其民5000余户于福罕。五月癸巳，假太尉御领北雍州刺史。六月丁巳，魏主嗣北巡，兵州胡数万落叛秦，入于平阳，推匈奴曹洪为大单于，攻利益将军姚成都于匈奴堡，征东将军姚毅自蒲坂讨之，执洪送长安，徙其豪右15000落于雍州。堤王杨胜攻秦岐山，拔之，进逼秦州，秦后将军姚平救之，胜引兵退。平与上归守将姚松追之，夏王勃勃率计40000袭上归，未至，松与胜战于竹岭，败死。勃勃攻上归，二旬克之，杀秦州刺史姚军都及将士5000余人，因毁其城，进攻殷密，又杀秦将姚良子及将士1000余人，以其子昌为雍州刺史，镇殷密。征北将军姚辉弃安定，奔还长安。安定人胡延等率户50000据城降于下。勃勃使镇东将军杨苟儿将鲜卑5000镇安定，进攻秦镇西将军姚臣与雍城，臣伪镇奔长安。勃勃据雍，进略梅城。秦东平公绍及征虏将军尹昭等将部骑50000击之，勃勃退趋安定。胡衍闭门拒之，杀杨苟儿及所将鲜卑，复以安定降秦。绍进击勃勃于马鞍坂，破之，追至昭挪，不及而还。勃勃归姓城，杨胜复遣兄子卷击秦，至陈仓，秦敛漫为击却之。夏王勃勃复遣兄子提南侵谢阳，秦车骑将军姚玉等击却之。梁司马所成名上书劝梁公浩伐河西王蒙逊，浩引荐谓之曰：“蒙逊为百姓患，孤岂忘之？故势力未能除耳。卿有避秦之策，当为孤臣之。直唱大言，使孤东讨。此语言石虎小树以四诸世朝者何意？” 成名残惧而退。秋七月，魏主嗣大猎于牛川，临因反水而还，戊戌至平城。八月丙午，大赦。宁州县琥珀枕于太尉玉，玉以琥珀至金疮，得之大喜，命遂导分赐北征将士。欲以世子义符为中军将军，兼太尉刘府事。刘牧之为左仆射，领监军、中军二府军事，入居东府，总设内外。以太尉左司马东海徐献之为牧之之父，左将军朱灵石守卫殿省。徐州刺史刘怀镇守卫京师，扬州别驾从事张玉任留州事，怀慎怀敬之地也。刘牧之内总朝政，外公军旅，决断如流，事无庸置，宾客服凑，求速百端，内外资禀迎接满室，目览词诵，手达兼书，耳行听受，口并酬应，不相参涉，悉皆善举。又喜宾客言谈赏笑，弥日无倦，才有闲暇，手自写书，寻览校定，性奢豪，时必方丈，但折为十人传，未尝独餐。常白玉曰：“母之家本贫贱，善生多缺，自饕餮以来，虽每存约损，而朝夕所需，微微过丰，自此外一毫不以复功。”中军资义参军张绍言于玉曰：“人生微脆，必当远虑，母之若邂逅不幸，谁可待之？尊业如此，苟有不讳，处分云何？”玉曰：“此字为母之及清耳。”丁巳，愈发健康，遣龙骧将军王镇恶、冠军将军谭道济、蒋步军子怀肥向许洛，新野太守朱超时、宁朔将军胡帆趋阳城，镇武将军沈田子、建威将军傅弘之趋武关，建武将军沈林子、彭城内史刘尊考将水军出石门，自汴入河，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锋诸军，开巨野入河。尊考玉之族弟也。刘牧之谓王镇恶曰：“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，卿其免之？”镇恶曰：“吾不克关中，是不复济江。”欲济行，青州刺史谭之自广陵折率众至途中，研讨亡命。刘牧之恐之为变，亦欲遣军。时谭韶为江州刺史，张绍曰：“今韶据中流，道济为军首，若有相宜之计，则大辅立威，不如逆遣魏烙以观其意，必无患也。”牧之乃止。初，魏主嗣使公孙表讨白亚利斯，曰：“必先与秦洛阳数将相闻，使备河南岸，然后击之。”表未至，胡人废白亚利斯，更立刘虎为帅善王。 表以胡人内自胁二，势必败散。遂不告秦将而击之，大为胡所败，士卒死伤甚重。四谋于群臣曰：“胡叛余年，讨之不克，其众繁多，为患日深。今盛秋，不可复发兵，防民农务，将若之何？”白马侯崔弘曰：“胡众虽多，吾见将御之，终不能成大患。表等诸君不为不足，但法令不整，处分失宜，以致败耳。得大将素有威望者，将数百骑往射表军，无不克矣。”相州刺史叔孙建前在兵州，为胡卫所未服，诸将莫及，可前也。四从之，以建为中领军，都表等讨虎。九月戊午，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。虎及司马顺载皆死，俘其众十万余口。太尉欲至彭城，加领徐州刺史，以太原王玄谟为从事使。初，王歆之败也，沙门谭勇逆其幼子华，使提衣仆自随。金罗疑之，谭勇喝华曰：“奴子何不速行？”垂之数十，由是得免。欲赦还吴，以其父存亡不测，布衣书肆，绝郊游不仕十余年。欲闻华贤，欲用之，乃发新丧，使华致服。服阙，必为徐州主簿。王镇恶、谭道济入秦境，所向皆捷。秦将王苟生以七丘降镇恶，徐州刺史姚长以项城降道济，诸屯守皆望风款付，唯新蔡太守董尊不下。道济攻拔其城，执尊杀之，进克许昌，获秦颍川太守姚桓及大将杨业。沈林子自汴入河，乡邑人董神虎聚众千余人来降，太尉玉板为参军。林子与神虎共攻沧源，克之。秦兖州刺史韦华降，神虎善还乡邑，林子杀之。秦东平公绍言于秦主弘曰：“晋兵已过许昌，安定孤远，难以就位，宜迁其镇户，内实精击，可得精兵十万，遂晋下交亲，犹不亡国。不然晋攻豫州，下攻安定，将若之何？”事机已至，一再速决。左仆射梁喜曰：“其功辉有威名，为岭北所惮，朕人已与伯伯深仇，理应守死无二。伯伯终不能越安定远寇京畿，若无安定，鲁马必至于眉。今关中兵足以俱进，无谓欲自损削也。”弘从之。吏部郎易恒密言于弘曰：“辉于广平之难，有忠勋于陛下。自陛下龙飞少统，未有殊赏以达其意。今外则置之死地，内则不欲朝权。 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，死南侵者十世而久。若会拥精兵数万，鼓行而向京师，得不为社稷之累乎？以征还朝廷，以慰其心。鸿曰：辉若怀不逞之心，征之是所以速获耳。又不从。王仲德水军入河，将逼华台。魏兖州刺史魏建、魏诺率众弃城，北渡河。仲德入华台，宣言曰：晋本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，不为魏之守将弃城俱去。魏主四闻之，遣叔孙建、公孙表自河内向方投，因引兵济河，斩魏建于城下，投师于河。呼仲德军人问以亲寇之状，仲德使司马逐河之对曰：刘太尉使王征鲁自河入洛，清扫山陵，非敢为寇于魏也。魏之守将自弃华台去，王征鲁借空城以息兵，行当息引，与晋魏之好无废也，何必扬其名鼓以耀威乎？四使见以问太尉玉，玉训辞谢之曰：洛阳晋之旧都，而羌拒之，晋欲修复山陵久矣。诸桓宗族、司马修之、国凡兄弟、鲁宗之父子，皆晋之度也，而羌收之以为晋患，晋将伐之，欲假道于魏，非敢为不利也。魏河内镇将于力低，有永名，筑垒于河上，以备侵易。欲以书与之，题曰：黑少公麾下。力低号操黑少以自标，古欲以此募之。魏因拜力低为黑少将军。冬十月壬戌，魏主祀如柴山公。初，燕将库入官复降魏，继而复叛归燕。魏主祀遣萧纪将军严普渡暖水击宾，斩之。遂攻燕幽州刺史库入官昌、征北将军库入官提，皆斩之。秦阳城、荥阳二城皆降，晋兵进至城高。秦征南将军陈留公晃镇洛阳，遣使求救于长安。秦主弘遣越骑校尉严生率骑三千救之。五位将军姚义南将不足一万驻守洛阳，又遣兵州牧姚义南屯陕津，为之声援。宁朔将军赵玄言语谎曰：今晋寇一身，人情骇动，众寡不敌，若出战不捷，则大事去矣。宜设诸数之兵固守金庸，以待西施之救。金庸不下，晋必不敢越我而西，是我不战而坐收其弊也。司马姚宇因与谭道济通，主簿颜辉、杨虔皆与之党也，共集旋。言语谎曰：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，今应城示弱，得无为朝廷所责乎？黄以为然，乃遣赵玄将兵千余南守博古物， 广武将军石无会东戍巩城。玄气味恍曰：“玄受三弟重恩，所守正有死耳。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，为奸人所误，后必悔之。”继而成高虎牢皆来降。谭道济等长驱而进，吴会至石关奔还。龙骧司马荥阳毛德祖与玄战于博谷，玄兵败，披十余疮，据地大呼。玄司马简见冒刃抱玄而泣。玄曰：“吾疮已重，君宜速去。”见曰：“将军不济，见去安之？”与之皆死。尧与于成奔道济。甲子，道济进逼洛阳，丙寅恍出降。道济获秦人四千余人，义者欲进坑之，以为精冠。道济曰：“伐罪吊民，正在今日，解释而遣之。”于是一下赶月，归之者甚众。延生姚义南未至，闻洛阳已没，不敢进。己丑，召遣兼司空高密王挥之修业武陵，至守卫。太尉玉以冠军将军毛修之为河南河内二郡太守，行司州事，属洛阳。西秦王赤盘使秦州刺史王松寿镇码头，以逼秦之上归。十一月甲戌，魏主嗣还平城。太尉玉前左长史王弘还健康，奉朝廷求九锡，使刘牧之掌刘任，而只从北来。牧之由是愧惧发病，弘寻之子也。十二月壬申，召以玉为相国总百魁扬州牧，封石郡为宋公，备九锡之礼，位在诸侯王上，领征西将军，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。豫辞不受。西秦王赤盘遣使诣太尉豫，求击秦以自效。豫拜赤盘平西将军、河南公。秦姚义司马孙畅税役使袭长安，诸东平公少，废秦主弘而代之。义以为然，乃散谷以赐河北一下，欲树私恩。左常侍张敞、侍郎左雅谏曰：“殿下以母弟居方面，安危休戚，与国同之。今吴寇内侵，四周清末，西鲁扰边，秦粮腹败，朝廷之危有如累卵。古者国之本也，而殿下无故散之，虚损国储，将若之何？”易怒，吃杀之。弘闻之，召东平公少密与之谋。少曰：“以性实彼浅，从物推移，造此谋者必孙畅也。但持使征畅前辅军将军赞据陕城，臣相同官为诸军节度，若畅奉诏而至，臣当遣意率河东县兵共御晋师，若不受诏命，便当生其罪而讨之。”弘曰：“叔父之言，社稷之计也。 乃遣姚赞及冠军将军司马国凡、建义将军佘玄屯陕津，五位将军姚驴屯潼关，亦遂举兵称帝，传习州郡，欲运匈奴宝谷以己镇人。宁东将军姚成都拒之，亦卑辞诱之，送佩刀为誓，成都不从。亦遣萧纪将军王国率甲士数百攻成都，成都击秦之。遣使让义曰：明公以至亲当重任，国危不能救，而更图非望，三祖之灵岂肯诱明公乎？成都将纠合一兵往见明公于河上耳。于是传习诸城欲以逆顺，征兵调时以讨义，亦一发诸城兵，莫有应者，为临近数千户应义。成都引兵济河，及临近叛者破之。镇人安定、郭纯等起兵为义。东平公绍入蒲坂，执义主孙畅等。是岁为魏将军安城孝元王叔孙俊卒，魏主嗣甚惜之，为其妻桓氏曰：生同其荣，能莫同其妻乎？桓氏乃义而复焉。丁陵翟猛雀驱掠利民，入白剑山为乱，为内都大官河内张仆与益州刺史长孙道生讨之。道生松之从子也。道生欲进兵击猛雀，仆曰：利民非乐为乱，为猛雀所破邪耳，今不分别并击之，虽欲反善，其道无由，必同心协力，聚贤以聚官军，未易促平也。不如先遣使谕之，以不与猛雀同谋者皆不作，则必喜而离散矣。道生从之，降者数千家，使复就业。猛雀与其党百余人出走，仆等追斩猛雀首。左部尚书周基穷讨余党，喜诛之。